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1集《秘密三》。平南伯府上，苏玉和苏夫人瞧着苏明峰紧闭的书房门，皆是面面相觑。苏明峰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心中思慕一个姑娘，可惜这桩姻缘却是有缘无分。之前有太子在前威压，好不容易苏家愿意冒着这个险，不惜与太子杠上，也要让苏明峰先取沈庙下手。谁知道太子的事情过去，却又横空杀出一个瑞王出来。沈信那样疼爱女儿的人，最后还是不得不遵从圣旨，让自己嫡亲的闺女远嫁大梁。就更别说他们地位不如将军府的平南伯了。苏夫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 唉，如今之计，也只得等日子长久过去，明峰自个儿想明白，忘记沈家小姐了。 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 苏玉摇了摇头。 明峰性子随我，长情，要移情别恋，忘了沈家小姐，只怕没那么简单。 他看向苏夫人。 唉，咱们站在这里也没用，还是先回去，让明峰自己想想吧。 苏夫人瞪了苏玉一眼。 感情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都不知道心疼。这是我儿子，看他心里难过，比剜我的肉还疼呢。 那你也不进去劝他，劝了他也不听，不也是一样吗？ 苏玉委屈，却见外头苏明朗抱着厚厚一摞子字帖路过。苏明朗随着年纪越大，终于收起小时候的活泼，渐渐地成为了第二个苏明峰。不过比起温和有礼的苏明峰，苏明朗要更为高傲一些。如今面对自己爹娘，都要端着一个小大人的架子。苏玉明着暗着都抱怨了好几回，苏明朗现在越发不可爱了。苏玉唤住他。 明朗啊。 苏明朗停下脚步，朝着二人走过来，唤了一声爹娘。 你大哥今儿个受了打击，心情不甚好，爹有个重要事情交给你，你去你大哥书房里与他说会儿话，劝解劝解他。 苏明朗性子虽然有所改变，不过和苏明峰还是如同以往一般亲近。想来也是，苏明朗启蒙起得晚，小时候又生得圆润如肉球，不是被小伙伴嘲笑，就是被苏玉责备，每每都是苏明峰护着他，在苏玉面前给苏明朗求情。苏明朗吃水不忘挖井人，长大了记得自家大哥小时候对他的好。苏夫人也道： 对对，明朗，你让你大哥教你写字，或者让他陪你玩会儿这个叶子牌，总归别让他闲着。 苏明朗看了这夫妻二人一眼，老气沉沉道： 你们是想让我劝劝大哥，别因为沈姐姐的亲事难过了是吗？ 苏玉和苏夫人点了点头。苏明朗看了一眼书房里亮着的灯，说道： 哎，我们兄弟二人要说些知心话，爹和娘没事的话就先走吧，我不会让大哥投河自尽的。 噎了半晌，苏夫人才道： 那就谢谢明朗。 苏明朗迈步走向苏明峰的书房，他费力地推开门，只见苏明峰坐在书桌前，神情有几分焦躁复杂，这些日子他总是出现这个神情。苏明朗爬上与苏明峰离得很近的椅子上，端端正正地坐好，才看向苏明峰，说道： 哎呀，大哥， 喜欢就去争取。 苏明峰显得一头雾水。 大丈夫敢做敢当。 苏明朗一脸郑重地给他鼓气。 身为兄弟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既然你喜欢沈家小姐，就去抢亲，把她抢过来。反正比起那个不认识的什么王大哥，你优秀得多。 这才明白苏明朗究竟在说什么。苏明峰失笑，摇了摇头。 她嫁给谁和我有什么关系？ 啊？那你为什么难过？ 苏明朗疑惑地问道。 你不喜欢沈姐姐了吗？ 别听娘瞎说，我何曾喜欢过她？ 可是你还派人偷偷调查沈家姐姐。 苏明朗控诉道。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？ 苏明峰摇了摇头。 我可不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，不过是因为…… 他语气突然顿住，面上又浮起复杂的表情。苏明朗看着他。 大哥，你现在真奇怪。 二弟。 苏明峰突然开口问道。 你还记得临安后府的谢景行吗？ 谢哥哥？我当然记得，那不是大哥最好的朋友吗？当初大哥说谢哥哥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会回来，日后让我不要再提起谢哥哥，怎么今日你自己提起了？大哥，谢哥哥回定京了吗？ 苏明峰摇了摇头。 没有。你也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吗？ 当然，谢哥哥虽然很凶，嘴巴也很坏，还老是欺负我，不过对我们家都挺好的。大哥以前不是还说过，大哥是临安府的老妖，谢哥哥是大哥的大哥吗？ 苏明峰闻言沉默了。苏明朗好奇地看着他。 哦，大哥是不是和谢哥哥吵架了？ 苏明峰站起身来说道。 没有，我出去一趟。明朗，你留在这里，哪里也不要去。 定京的夜色掩盖了一切，公主府和平南伯府上暗流如同在礁石底下翻涌起伏，在平静的水面酝酿着足以毁灭一切的风暴。定王府里，傅修仪端坐在高位上，他的模样看起来稍微有些憔悴，便让他风神俊朗的外表也逊色了许多。前段时间定王府的地牢一把火被烧了个精光，傅修仪差点砸碎了整个寝屋能砸碎的所有东西，熊熊怒火无从发泄，而随即而来的消息更是让他怒不可遏。地牢里没有裴郎的尸体，显然裴郎被人救走了。顺其自然就可以知道，这把火是来救裴郎的人顺手放下的。敢在他定王府撒野，还是这么明目张胆，最重要的是毁了他十分看重的东西。傅修仪决定挖地三尺都要把裴郎和裴郎背后的人找出来。他本以为是沈家的人，可查到最后和沈家竟是一点关系也沾不上。再往下查，线索便被掐断了，一点苗头都没有。可想而知傅修仪心中的窝火。而明日沈庙和瑞王大婚，明日过后沈庙随着瑞王前往大梁，瑞王身上的秘密就更无法得知了。眼见着机会消失在眼前，傅修仪如何甘心？正在这时，傅修仪派去查探事情的侍卫从外头进来，对着傅修仪行礼，然后道： 殿下，公主府和平南伯府上有动静了。 傅修仪眼睛一亮。 如何？ 那侍卫走近两步，躬身在傅修仪耳边耳语两句。罢了。傅修仪面色一震，随即露出大喜之色。 天助我也，立刻派人跟着他们二人，不要放过一丝一毫。 那侍卫领命离去。 傅修仪靠上椅背，慢慢地浮起一个自得的笑容。 瑞王，公主府，平南伯，神庙，本殿倒要看看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